为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全国职业总同盟干部和盟员捐献电力机车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纪念号的仪式，23号在金钟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举行。捐赠仪式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和职盟干部、平壤市工人、职盟员和金钟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职工参加。仪式上记报告后，向铁路运输部门干部转交了电力机车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纪念号捐赠证书。